好，2月2日嘅星期二得到，咁啊呢个系星期五版嘅星期二得到特备，咁啊今日有我 Johnny， 有我啦 Tony 崔，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都系好多话题，即系最近最 hit 嘅都系当然系一个政治上嘅话题啦， 即系关于呢个补选嘅 DQ 问题啦， 系， 咁我哋咧其实一路都即系探讨呢、這个。政府嗰個行為，因為咧站在我哋譬如話時事評論方面咧，冇可能話咁單一，淨係站在你反對派，又或站在你嘅嗰啲支持者嗰個心態噶嘛，你一定要了解政府嘅行為。咁啊，所以咧，我哋都不斷分析緊咧，政府佢其實諗緊啲乜嘢，同埋佢可以打嘅係有啲咩牌。嗱，因為最緊要咧，我哋。作為一個時事依個評論員咧，加埋我哋嘅分析，咁我哋唔想話俾你聽，我哋收到啲咩風，話俾你知，我哋有啲咩消息，或者引述消息人士講啊，今個禮拜一啊 DQ 你周庭，禮拜二 DQ 你乜乜乜乜，我哋係唔知道嘅。咁但係咧，我哋係根據我哋即係平時觀察事物，同埋有啲即係即係對於依一件事物嘅分析咧，係作出嗰啲判斷，咁啊，所以評論俾大家聽。 嗯， 咁點解當時我話？百分百會 DQ 周庭同埋百分百會 DQ 姚松炎咧，咁我哋之前節目講咗好多次啦，咁有啲人嚟會嚟挑戰，喂你又話百分百 DQ 姚松炎，而家咪冇事咁樣，喂喺上個星期五之前係百分百 DQ 佢嘅喎， 嗯， 係咪啊？ 確實睇到有個變化喺度，去到最尾嗰 兩日係星期一，係星期一上晝先至報。報紙完全180度轉彎放風，就話佢可能會放生佢，係咪啊？喺星期一上晝九點前，或者星期一嘅凌晨之前嘅日子，依、這個叫做姚松炎係 100% 要 DQ 嘅，係咪啊？咁所以咧，佢中間嗰個起咗啲咩變化咧？我唔敢講話係一定關我哋事，因為我哋提出叫佢老婆參選， 嗯、 啊將佢咧打造成香港嘅劉曉波，咁佢老婆就自然成為香港留下啦，係咪？咁跟住咧就令人哋聯想起，哦嗰啲叫做咩啊？獨裁政府就係 欺壓 欺即係 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或者咧暗政治暗殺，製造一啲孤兒寡婦嘅政治。譬如話咧，巴基斯坦嘅貝羅齊爾咧，老公個仔全家俾人殺曬，係咪老公啊、老豆啊、同埋佢阿哥啊嗰啲全部死曬，係咪？跟住講到科拉桑，即係咧阿基洛夫人，老公俾馬可斯懟冧咗，佢就出嚟參選，就贏埋做埋總統，係嘛？咁依樣嘢咧係。老實講啊，就算好多人冇讀過書或者唔年紀好輕唔知道發生咩事都好啦，依啲嘢你上 Google 就查到嘅。係嘛？咁政府你查到政府都查到噶嘛？政府其實都可能會驚依樣嘢。嗱，當然係咪真係因為依單嘢咧？我唔敢講。 我哋個睇法係當初姚，我哋其實都有講過，因為最主要點解我哋認為姚松炎係一定係會被 DQ 咧？係最主要係嚟自人大對於基本法第104条嗰個解釋。咁其實咧，湯家驊出嚟嗰個講法咧，其實都有個啟示嚟喎。湯家驊，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湯家驊係忽然之間咧就撲咗出嚟，就講話啊，睇唔到有任何法律嘅理據，無端端佢唔俾一個人去參選。 係， 咁佢亦都講咗咧，要跟程序，因為咧基本法第104条講嗰個內容係話你宣誓嘅時候，如果你係大家都記得啦，即係如果你宣誓，如果唔真誠、唔莊重的話，咁咧你嗰個宣誓就應該當宣誓無效。 係， 咁而。亦都裏面個解釋亦都講咗，你喺你係冇辦，你係唔可以再安排一次重新宣誓嘅， 係即係冇得再宣誓。咁如果你 DQ 完你之後，而家再俾你重新入去又再宣誓一次，咁樣仲係咪即係 DQ 咧？ 呢個就係我哋一間會講嗰樣嘢，就係點解我哋仍然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暗湧，或者甚至乎一個陰謀，令到。姚松炎其實未必可以攞得翻個位，但係我講個分別係咩咧？頭先我講就係，因為頭先基本法第104条嗰個人大嘅解釋，始終都仲係集中咗喺宣誓嗰個步驟嗰度，所以湯家驊講嘅可圈可點啦。 個程序， 佢就話程序上你唔應該喺人哋報名嘅時候做任何一啲動作去制止人參選， 即係咧意思就係。 報名的時候呢就沒有法律理據不給你報名，不過呢你就算贏了也好，你要宣誓呢就有法律理據不給你宣誓，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就括弧括起了他， 是啦， 括住。 不過這樣我覺得他政府可能他看到的東西呢，個漏洞在哪裡呢？就是你不可以，因為當時他是園藝及不知什麼界的功能界別的嘛，那這次呢他的跑道不同了，他今次是九龍西的直選嘛，變了可能呢政府覺得這個理據有機會他不可以再參選，是不是 有亦都有什麼可能， 是啊，即是說如果接下來劉小麗要報名呢，他不只要不報回九龍西或者跟長毛調區咯，他去新界東就長毛下來九龍西，咁樣有機會就，因為我唔係選翻上一個位嘛，我唔可以喺上一個位 DQ 啫，唔係你上一個位 DQ 我就可能依屆都 DQ 我啊，咁我而家去咗另外一個跑道嘛。 係，我呢度我哋再重複講一次啦，即係點解我哋覺得 DQ 嗰個問題好大？即係大家我亦都好建議大家即係關心呢件事咧，你真係要嗱，你幾唔認同人大釋法也好，你係我已經講好多次啦，喺唔同節目都講過，即係咧我哋由回歸到而家咧，已經係有無數次嘅中審庭案例講得好清楚，人大嘅釋法咧，香港嘅法庭係冇任何嘅司法管轄權去干預人大釋法嗰個決定。換句話講，假若人大真係做咗一個決定出咗嚟嘅時候咧，嗰個解釋咧係對香港嘅法院係有完全嘅約束力。換句話講，如果你真係要關心呢件事，你係必須要真係再睇得好清楚，到底104条嗰個解釋其實點樣講？而里面呢，其实我再讲多次，佢係写得好清楚，係讲到明係唔可以俾一个宣誓无效嘅人再宣誓。咁因此点解我哋睇完呢个解释之后，我哋唔认为一个重复入去嘅人可以俾佢宣誓到。 係。除非就係嗰个解释就係呢，佢唔同咗嗰个岗位。 係。就算律政司或者林郑月娥出嚟话，我同你哋大和解。不去搞你們，不做任何司法覆核。如果根據法例，如果你相信這個法律是有效，相信法治，如果有一個市民出來去申請做一個司法覆核，去挑戰你那個位那個宣誓，而根據他的基礎就是104條的人大解釋的話，那依然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入到去都好，那你依然是會受到這個法律挑戰的嘛。 是啊，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你到時更嚴重，錢花了。入到去先至話唔俾你再宣誓，又或者人哋可能喂上次都試過啦，係咪都有市民嗰啲藍絲出嚟係嘛話要入品啦，不過最後啊唔夠保證金，講真啦，兩雞嘢五雞嘢點會冇啊？係俾人耷停嘅一定。 上次係做司法覆核邊個唔記得咗？我都記得係有 鄭松泰啊幾個㗎？ 好似朱海迪 啊，好似總之嗰幾個啦嚇，因為佢哋都係玩嘢㗎嘛，係咪先嗱咁樣我哋咧。而家睇翻呢個叫做咧姚松炎就而家入咗閘，咁咧表面上就破咗政府個法啦，但係我都仍然係擔心嗰個叫做佢可唔可以再宣誓嘅問題，即使贏咗下，因為咧數個票，我數個票，建制派咧就喺九龍西嗰個咧就係大約係11万到，即係我計咗蔣麗雲加呢個叫做咧老鼠芬，跟住咧再加埋呢個狄志遠嘅一半。因為狄志遠你嗰啲票咧，你唔能夠講話百分百係建制，亦都唔係百分百泛民，當一半到啦。咁啊計約莫係加埋11万到，咁再加翻即係將呢個泛民，即係你話本土派啊、清正啊，加呢個黃毓民，再加呢、這個若即係落敗咗嘅社民連、文苑同埋嗰啲咩李榮漢，我全部加曬啦。加埋呢個譚國橋。就有接近16万票，咁即係話咧，如果泛民嘅人咧打個八折出嚟，即係話啊有兩成嘅人啊覺得32000人覺得好失望，對於泛民好失望，但係都有12万幾嘅票，即係都足以贏呢個反對派，唔係即係建制派。 廣西席位係， 即係話建制派一票不漏，全部投曬俾鄭永信都好，你泛民只要有7折嘅人出嚟都夠贏，係咪八折咧？ 八折， 7折就唔夠贏啦。85折咧，唔係如果75折咧，其實75折都夠贏， 旗鼓相當咯，開始拉就會拉得近。 75折都會贏少少，係嘛？所以咧，照計嗰個叫做姚松炎呢個位咧，係相對地穩嘅。 係咪？咁但係就要擔心會唔會政府又話要引用104條唔俾佢宣誓呢？因為佢可以咁樣做嘅喎。 呢樣係有可能。 嗱，我唯一喺度諗咧。如果要破解咧，就係話佢今次依個位唔係上次我宣誓個位，我係第一次姚松炎宣誓九龍西個位嘛，你唔能夠唔俾我宣誓嘅。只要我今次唔再玩嘢啦，咁就應該冇事，因為我唔係再宣誓上一次個位嘛。上次佢係功能組別啊嘛， 係 係嘛，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可以拗下嘅，如果大家睇104嗰條解釋，咁啊冇講到咁詳細。 佢冇講到咁詳細啊嘛，我亦都唔係上一次個位啊嘛，我今次九龍西我係第一次宣誓啊嘛，我唔係第二次啊嘛，係咪？所以可以咁樣解釋到嘅，即係政府亦都可能睇到有咁嘅可能性，就唔可以阻止佢。 嗯哼， 依個係我啱啱先諗到。 嗯哼， 即係之前我都冇諗過依個問題嘅。淨係諗住佢，我唔俾佢宣誓第二次。 咁我相信政府而家嘅考慮，最主要係出於政治考慮，多於對嗰、那個其實多於對嗰個法律嘅考慮嘅。 其實咧就係基於依個政治考慮咧，所以就有法律嚟做下台階，即係話俾你聽啦。其實我哋節目講咗成大超過一年嘅啦，舊年年頭講林鄭月娥係非常之熟悉政府嘅架構，即係話咧有啲咩陰招可以喺佢嘅行政手段。發揮咧，佢都絕對好勝任、好叻嘅一個選舉主任就可以 DQ 依個參賽者咧，一定係佢度出嚟，係咪？ 嗱，林鄭咧喺佢立法會個答問嗰度咧，就答得好可圈可點啦。係佢咧，即係人哋一問佢，喂，你有冇參與到底 DQ 啊周庭呢件事啊？佢第一件事答：我唔喺香港。 係啱， 即係咧一個新有事嘅人咧，就會。專係留意自己有冇一個不在場證明， 係 係嘛？即係人哋問你有冇出，喂呢單兇殺案同你有冇關，或者呢單案同你有冇關？我有不在場證明，我唔喺香港， 係 我當時有證人，我唔喺香港， 係即係跛豪裡面個肥波，每一次有事佢都喺我台灣嘅，係咪？咁每一次都係佢幕後策劃㗎啦，唔使講啦，係咪？ 咁講真啊，林鄭，即係使乜你喺香港先決定呢件事咧？打個電話咪得咯，甚至乎用 Skype 嚇， 使乜電話啫？微信俾黨同國家睇到嘛，係咪啊？一定係佢哋咧，一定有個 WeChat 群組嘅呢班港共政權嘅官員嚇，每人我諗有個叫做 WeChat 群組喺度通消息嚇，俾國家監控埋啊嘛。嗱，我哋咧愛國愛港啊，所講嘅嘢全部都合乎基本法噶，係咪啊？全部都支持一帶一路， 即係其實係特登俾佢哋監控住，俾佢睇下我哋講啲咩嘢。 係啦，係啦，一定嘅。咁所以咧，依單嘢唔使講，都係你林鄭拍板㗎啦。可能聽咗我哋節目，哇！啊！大鑊啦！香港留校喎，唔可以俾佢咁做喎。咁啊，依個可能性亦都有啦，亦都可能計算過之後，覺得都係算啦咁樣啦。 咁啊，而家即係除咗 DQ 啊周庭之外，就仲好似有幾個人都俾佢 DQ 咗啦。 係啦，有個香港叫做馬乜 Q 嘢嘅牙醫，就唔知係咪攞唔夠飛或者啲 提名攞唔夠 提名，可能有啲錯咗，即係可能簽名嗰啲錯咗，又或者嗰啲人根本唔係選民都未定，因為你要交100個名嘛。 係 咁呢啲嘢唔出奇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做劉永康嘅人啦，一個咧就係陳國強啦嚇。係咁講真啦。呢兩個我覺得好正常嘅喎，如果佢俾你兩個入閘，你肯定你呢兩個係鬼，唔使講100%係鬼。而家咪證明咗你哋唔係鬼咯，咁有咩好嘈咧？你哋都冇得贏噶啦。 嗱，呢個即係當然係即係政治分析嘅判斷啦。 係啊， 法律上判斷我其實都想話好耐啦，即係咧其實呢個選舉主任大家知即係立法會選舉就基於立法會條例啦，咁啊選舉主任就係行使緊立法會。條例入面俾佢嘅權力就去做啦。咁其實大家想像到，即係一個選舉一定要有個人去核實你嗰個提名票 有冇效， 數下你咪有冇提名咯。因為如果你提名你都攞唔夠，咁就即係冇得選噶嘛。 係啊， 咁一定有一個咁嘅角色喺度嘅。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個法例就冇可能係寫得咁詳細，就冇理由寫到明一個選舉主任就負責數個提名票有冇效。係，咁佢一定個法例就係賦予佢一個權利。權力去看到底你有冇權去參選，即係最終佢係咪即係一個功能性去拍板呢件事啊？咁而家個 QK 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個選舉主任咧，直情自己好似當係法庭咁自己去審案。 佢係去查案。 佢唔單止去審案，佢仲要係自己去查案，去查得嚟 結案， 再去做埋個。做埋個結論，而當中我哋成日都講啊，喂，如果你係法庭嘅話，咁你嗰啲證據你邊度攞翻嚟㗎？ 嗱，平時法庭唔同喎，你審刑事案，即係如果你係裁判官，你有警方執法，你有警方根據程序攞翻啲證據翻嚟啊嘛。 哦， 喂你走去睇，你走去睇嗰幾條友個 Facebook， 喂你幾時去睇噶？嗰個 Facebook account 係咪佢噶？ 嗱， 有冇人否定嗰個 account 唔係佢噶？ 唔係，我咧諗到一個人物， 係 叫展超， 係 因為以前我哋睇包青天咧，依、這個開封府裏面嘅任何一個人咧都可以去查案，可以去破案。跟住咧做埋裁決，執行埋殺埋人，開九頭斬。 咁啊，即係你一個人搞曬啦，咁啊唔使分權啦，係咪先？唔係你個證據， 我見到開封府係咁樣咯。 即係嗰個係包青天嘅劇情就會咁發生啦。即係而家佢就做緊呢樣嘢啦。喂，查嗰個又係你，搜證嗰個又係你，睇咩證據點樣篩選都係你， 裁決又係你。 係啊，跟住你 執行。到執行判罰，你都 你有冇邀請嗰啲答辯人解釋嗰個户口係咪佢啊？佢點解寫嗰個 post 啊？你有冇邀請佢解釋啊？你哋有冇俾機會去答辯先？你連嗰樣嘢都冇做過，我完全覺得周庭係應該拎佢做選舉呈請或者司法覆核㗎。佢呢個決定係有問題㗎。 係 到底你憑乜嘢去斷定嗰個户口？例如你睇完周庭個户口講嘅嘢就係周庭講嘅嘢啊？有冇可能我周庭可能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咧？有可能喎， 又或者嗰個係唔係佢自己咧？可能係人哋幫佢開嘅分身咧，係咪？咁啊，但係呢樣嘢咧，即係嗰個叫做劉炳章講過噶啦。你如果唔滿意，你咪司法覆核咯。咁政府都係， 佢都係想逼你， 唔係政府都預咗都係無賴噶啦。點解咧？因為上一個選舉主任咧。就 DQ 依個叫做第一個 DQ 嘅嚇，應該係啊，嗰個叫做梁天琦。 梁天琦 而家都未排期啊，未排到啊，而家 司法核審 係啦。 另外係咪仲有個陳浩天？ 陳浩天係啦， 陳浩天嗰個就審完就未出判詞。 係 咁，當然個判詞就對往後呢啲案件全部都大影響啦。 咁你話個判詞會點判咧？大家都心照啦，佢哋要跟基本法做嘢噶嘛。 咁同埋呢個同基本法其實就冇關嘅呢部分。 係咩？ 呢部分就關立法會條例事，但係即係佢就話你。如果要參選就一定要忠於基本法啦， 係忠於基本法，同埋咧你會即係效忠呢個中央人民政府啦。咁你講到話又要反共，又對抗呢個中共霸權，咁你點可能會效忠呢個霸權呢？你講到明要對抗啊嘛，係咪？嗱咁樣，我哋頭先咧喺度諗有啲咩方法可以對抗 DQ 咧？ 係 諗到。 我哋好認真幫阿周庭佢哋，即係幫種子呢班小朋友咧，諗咗啲方法出嚟， 係 就去對抗呢件事。即係除咗司法覆核，你都應該要做。咁你應該亦都，我相信你有好多人會義務嘅幫你啦。咁你應該 咁多大狀，係得㗎啦，免費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你哋如果將來仲要希望喺參與從政，即係從事呢個政治呢行啦嚇，咁你哋咧就一定要有所調整啊，對於呢個叫做咧你哋個策略。嗱，因為咧任何嘢都好咧，冇策略等於盲頭烏蠅嘅啫，係咪？老毛都有寫到一首詩啦，少少寰宇有幾隻蒼蠅碰壁，咁你哋唔想做呢幾隻蒼蠅嗡嗡叫噶嘛？係咪啊？你哋係咪應該去了解咗而家依個現行嘅政治制度，而根據佢依個政治制度去同佢進行抗爭，喺框架裏面同佢抗爭咧？係咪？你冇理由，我否定啊！否定就唔好參選啊嘛。你如果否定呢個政府就唔好參選啦。咁你參選為咗咩？你希望進入呢個體制裏面改變佢嘛？你希望佢好啲嘛？係咪啊？咁樣咧，我就俾一條橋你啦。嗱，解散香港眾志，當眾燒毀呢個黨章。將佢呢個 logo 砸爛。用翻中共嘅術語，砸個稀巴爛。 但記得大家記得林鄭在立法會當有議員問她、到底你而家係咪要阿周庭一世都冇得再參選啊？跟住咧，佢其實笑完一輪就答你：，這個法律問題任何人都講唔準嘅，即係我亦都答唔到你，佢往後會唔會有翻參選嘅資格？換句話講，即係如果我哋大家。即係亦都明白佢而家玩緊個咩遊戲啦。總之而家佢喐你嘅就係喐你香港眾志嘅黨綱啊嘛。話你而家係民主自決， 涉嫌港獨， 涉嫌同即係同港獨有關，因為你即係民主自決就是港獨啊嘛。而家 冇錯， 呢個我哋聽咗好耐㗎啦。其實呢個講法一啲都唔新嘅，所以點解我哋有個咁嘅分析，其實咁嚟。 當你眾志成立嗰一刻，我哋當時已經講咗好危險㗎啦。呢個係隨時係你哋致命傷嚟嘅，係咪先？咁咧，而家俾條橋你哋啦。因為咧 你哋見到你哋嘅對手出棋出一張打一張牌出嚟，你要知道點樣去避噶嘛，係咪啊？你唔係話誒我否定，否定就唔參選啦。咁如果要玩咧，一定要知道佢嗰個規矩，你咪跟足佢規矩去玩咯。所以第一時間註銷香港種子依個牌頭，將佢咧攞個招牌出嚟砸爛、打爛、集體嚇依個毀滅依個種子，之後成立一個新組織。嗱，我可以俾少少建議你，即係依個我提供咧，你哋可能你諗啲更加出位或者更加有效嘅名嚇，我就俾兩個名你揀。第一個叫做香港愛國同心會。嗱，依個咧就類似白狼喺台灣搞嗰檔嘢。嗱，佢嗰度係叫做中華愛國同心會定係唔知乜鳩嘢啦。咁總之叫做咩愛國同心會，逢係依啲咧就。我哋咧係熱愛依個祖國， 愛國、 愛國、愛港、愛共產黨。嗱，講到明，我哋效忠共產黨，係嘛？至死不渝。咁我到已經效忠咗你啦，你都仲唔俾我參選？ 唔係你要跟佢人哋個遊戲規則玩，唔係即係你要同佢玩嘢啊？你明唔明？係 啊。 佢既然安排咗呢樣嘢就 DQ 你，你就係做一樣嘢係令佢冇辦法 DQ 你。如果佢要 DQ 你，要 DQ 曬所有人。 係啦。嗱，咁咧，我已經幫你寫咗，幫你寫三個黨，幫你 黨綱， 黨綱都幫你度咗三條啊。嗱，另外你可以自己寫。 嗱，你所以認真聽住呢三條黨綱點嚟啊？ 係， 即係個 我哋咧係要求咧檢討香港政制發展，爭取隨後一任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跟住第二條，確保警方在有效行使警權的同時，市民的公民權利及自由不受侵犯， 係咪好好咧？ 嚴厲打擊有組織嚴重罪行與黑社會活動，加強反貪工作，嗱，好緊要噶嚇。 第三個等我嚟啦，爭取中國政府早日成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嘅簽署國，嗱，係咪好勁咧？呢幾樣嘢？全部都是冇違反你哋對於民主的嗰個追求，係咪？ 唔單止對於民主的追求，係我夠膽講，依三條黨章， 如果你列做你哋你嘅組織嘅黨章，而有人夠膽 DQ 你嘅話咧，我哋就同政府玩鋪大嘅。 我可以，我而家揭曉話俾你聽，依三個黨綱就喺民建聯嘅黨綱度抄落嚟嘅，即係話。DQ 得你都可以 DQ 埋民建聯，因為呢三條就係民建聯嘅黨綱。係 啦，嗱， 我哋抽咗第一、三、四條出嚟，照讀嘅啫。我哋唔係講，我哋冇講大話嘅。大家可以上網去民建聯嘅網站睇下佢哋係1997年寫嘅黨章。所以只要你參考咗我哋嘅方法，就一定可以過到關。當然我哋啱啱講咗第一個名啦，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埋第二個名。 好，下一節翻嚟再講。